一团火焰出水里来，山火无数红尘常在，风波浪里 无奈心中爱神已 暗痛，道理说不通，未到高峰已剧终，爱情难结局，期望再回一秒钟，默默等候他，等他偏偏是渺然失风中，日日在等候他，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，地下铁约会似是中断，热爱心里空。